呢次同大家讲个故仔，叫做《捞尸》。今晚天色唔错，一艘木船缓慢咁驶向江中，船上边企住一个约莫50岁左右嘅男人，佢身穿短衫短裤，佢姓王，系一个捞尸嘅，喺片区域都出晒名噶啦。阿捞尸人老王将座船停好，然后开始一啲啲咁收网，个愿望系个前一日就搞好噶啦。啲网眼好密，仲挂住一排排嘅铁钩。佢收咗一阵，就见到渔网里面有一具尸体，面上嘅肉都差唔多俾啲鱼食晒噶啦，应该系死咗好耐嘅。睇睇系咪呢个？阿老王对住黑麻麻嘅船上路过，唔系，你再仔细啲睇睇，都烂成呢副样啦，你都认得清？ 我话唔系就唔系，边度咁多废话？ 于是阿老王就将条尸体绑咗喺船尾。佢谂迟早啲有人嚟认噶啦，如果掉翻落江，就等于掉咗嚿钱咁，我先至会做啲傻事啊！老王继续收网，然后佢见到半个身，然后系两截断肢、断脚，仲有一个面目全非嘅头，零零星星嘅肉块铺喺甲板里边，空气弥漫住一股臭味。呢啲咧 都唔系。 老王摇摇头，冇办法啦，继续向前开船。突然之间，只木船好似撞到啲嘢，个船身轻微咁晃动。于是老王用鱼叉去笃咗两下，笃咗一阵，一个头就飘浮咗上嚟，长长个头发已经散开晒啦。老王揸住头发用力一戚，可惜试咗几次都戚唔上嚟。凭住佢多年嘅捞尸经验，佢肯定只脚实俾嘢缠住咗。于是佢用绳做咗个锁套，套喺条尸上边，一啲啲咁收紧，整咗半日，终于将条女尸整咗上嚟。老王用刀将佢脚上嘅绳索切咗落嚟，将一块大石头掉翻落个缸里边。硬滚滚嘅尸体系咁瞓咗喺甲板上边，瞪大个双恐惧嘅眼睛，个口擘到大一大，两只手极其夸张咁向后弯曲，好似抵御紧啲咩。 哎呀，终于俾你揾到啦！ 船舱里边嘅人轻飘飘咁飘咗起身，如同一阵白雾，卷咗入个尸体里边。佢吐出咗每口个淤泥，慢慢咁企咗起身， 仲系翻返自己嘅身体度舒服啲。 佢活动咗下四肢，个头噼啪作响，呢阵时老王就惊到面色煞白，成身喺度系咁震。佢脚下一个打滑，就跌咗落咗缸里边。佢搏晒命咁挣扎，喺水里边猛叫救命，但系嗰个女鬼拎起船边根嘅木杖，系咁搏老王，搏咗一阵，老王一啲声都冇啦。嗰个女鬼就收起愿望，将老王条尸抬上咗甲板。 今晚的收获都唔错， 然后佢慢慢咁将只船驶向江中。